2019年，我哋 Ma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喺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翻嚟第三節 咧，就即係大陸有大陸嘅表態啦。咁就 經過國民黨抗議之後咧，連影片同埋標題咧就已經下架。 係咁啊，但係今日有啲最新進展係咪啊？ 有啦，嗱咁啊，即係咁之前而家有啲又話去，有啲話唔去，咁所以咧就即係都搞到亂曬龍咁啊。今日4點咧就國民黨正式呢個宣布咧，就係黃金即係國民黨就取消咗呢一次海峽論壇嘅參加，黃金平咧都話唔去啦。咁但係咧，我據聞我未睇曬嗰篇嘢，咁就話如果個別嘅人士願意去嘅話咧，就自己去啦。即係總之， 因為呢個論壇係民間論壇嚟嘅，咁所以你哋自己即係大家自己去冇問題。 唔係，正如頭先我剛才所講就係話，即係佢係有佢嗰個事務性嘅實際嘅。 嗱好啦，嗱，因為有條咁嘅尾咧，就有啲人冚家產，有啲人炒作啦，就話咧嗱，因為之前咧有人炒作就話國民黨咁急於要參加呢個所謂海峽論壇咧，就話。國民黨冇錢，所以咧要安排啲大媽撒啲企業家去參加呢個論壇，咁然後咧由嗰、那個大陸方面咧就泵水俾呢啲企業，由呢啲企業咧就再泵水俾國民黨，嗱有個咁嘅講法嘅。 啲狗噏啦。 咁所以咧呢次咧，咁呢條尾就話哦，咁你哋嗱國民黨就唔會去噶啦，咁你哋個別人士去咧就唔關我事啦，咁你個別參加啦，咁就放一條咁嘅生路咧，俾啲商人去大陸，咁然後咧透過啲關係咧，就繼續泵水俾國民黨啦。呢啲啊，吳家產 犀利啊！ 屌你老母，乜撚啲人講嘅？屌你都撲街！好啦， 咁呢個就決定咗唔去啦。咁其實喺佢話去之前嗰個時候咧，其實我今日嘅標題咧，我本來唔係咁阿謝公咁咯，即係比較有文化。我標題諗住就係海峽論壇，國民黨去托參啊！ 因為咧，我出圖咧，通常都唔用啲廣府話嘅，即係我都係用即係正式嘅書面語，所以托參同我飛咗啦，係咪？即係總之就左之右絕啦！屌我哋啲咁文化嘅人， 你有文化啦！好，跟住下一個 嗱，講一講啦。嗱，我哋提個黃定宇咧，我就好好笑嘅。啊，黃定宇咧。因為中共在10號、11號就在東，即係喺台灣的西南邊咧，就舉行軍演。咁咧就嗱，西南邊係邊度咧？即係差唔多接近中沙群島嗰度啦。即係話屏東，即係 下邊啦， 俄聯被對落嗰度一啲一個部分啦。好啦，咁黃定宇咧就爆料啦，佢話咧喺11號啊，東沙島啊。自喺9月9號啦，哇！屌，好撚早喎，9月9號，即係早過要軍演兩日。 即係喺星期三 上午7點起啊，遭受到中共海上民兵船隻包圍，超過60個小時。咁啊，即係話咧，即係 圍咗你幾日啊？ 圍咗60個鐘頭都圍咗3日。 三日咯，三四日咯。 嗱，咁啊，海巡署就即刻出嚟啦，即係講啦，話屌，駁斥佢。 喂，圍有幾多架船圍先？ 200架船， 咩船先？係冇講。 漁船咯，屌，民兵啊嘛，民兵加漁船啦。 200架船。 啊，咁就包圍到嘅，即係包圍一個島唔好撚大啫，好細啊嘛。 200架船你咩都包到啦。 啊，好啦，咁咧就海巡署就喺12號咧就駁斥佢話絕非事實。咁但係咧，黃定宇下晝回應喎，強調咧，佢話哦，即係我講嘅包圍咧，唔係真係包到好圓揼地咁包圍，而係話咧。是將一個地方，即係唔係一個團團圍住，係只有共軍造成呢個做法咧，係即係佢只係形容嗰個環境係咁惡劣， 就並不是真的圍住了。咁佢後來有解釋嘅，我即係後來我唔講啲啦，又講下嘅先就話，因為咁樣圍住咧，即、就、係、是、我所謂嘅圍住就話，台灣嘅補給唔可以俾呢、這個東沙，即係切斷咗呢個補給線。咁呢個所謂圍住就咁樣，同埋佢話睇到一啲民間嘅一啲雷達咧，就話嗰度咧有200多個紅點咧，好撚多嚇，唔好似密密麻麻咁樣。咁啊～所以咧就即係佢就話啦，佢台灣必須嚴肅面對。咁啊海巡司就回應啦，佢絕非事實。經查東沙指揮部嘅 AIS 啊船舶辨識系統，估計係六艘雙貨船均無害航行通過。冇遭到包圍嘅情勢，咁所以咧就即係冇呢回事嘅。 咁六艘同埋二百，仲有幾日喎？ 係咯，咁人哋通過啫，同佢包圍咗60小時就唔撚同喎，大佬。 係咯， 係嘛？咁所以咧就。 即係而家啲海巡署話，淨唔係話漁船喎，因為咧休漁期咧就8月16日結束嘅，咁你話哦，咁你附近有漁船出沒唔出奇啊？咁而家海巡署話，咁而家海巡署淨係否認咗，淨係講明有幾多艘船喎。 咁所以咧就即係話佢又話啊，即係後嚟話唔係包圍，只不過即係而家咧嗰度即係圍到咧就唔俾你台灣同呢個東沙之間咧嗰、那個補給斷咗，咁就國防部出嚟講咯喎。佢話唔係喎，呢個咧即係我哋仍然係可以運嘢去呢個東沙群島喎。 好，咁啊依個就依個笑話嚟嘅，依條就 嗱，仲有一個笑話， 係 呢個笑話未講曬嘅。咁呢個之前都講過啦，因為佢之前我哋係7月嗰時講話8月中佢會喺呢個東沙演習啊嘛，即係我唔知點解拖到9月啦，係嘛？所以話8月中。咁咧，黃定宇就話：佢話咧，當東沙被困嘅時候咧，我哋應該喺太平島嗰度支援。 嗯， 即係話喺太平島嗰度咧，就派啲飛機。太平島本身自己都唔能夠飛機啦，但係咁佢話派太平島喺空降落去咧，呢、這個東沙度咧就做救援。即係嗱，呢啲人咧，即係唔知佢點當立委啦，係咪？即係我就唯有咁笑鳩佢啦。嗱，台灣去呢、這個東去呢個太平島要幾遠咧？1600里，1600公里。香嗱，咁大家唔知1600公里有幾撚遠噶嘛？係咪？即係冇得去對比啊嘛。咁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咧，香港飛台灣700到600公里不等嚇，因為你飛台北同台中同高雄都唔同噶嘛。咁你當佢 即係飛三，即係你要飛3個幾鐘啦。如果你搭民航機嘅話， 係啦。好啦，而呢、這個高雄離開呢、這個屏東離開呢個東沙群島幾遠咧？450公里。 嗯。 喂，屌你老母！我如果東沙有咩事，我喺太平島嗰度飛個飛機嚟救東沙，我點撚解唔喺 屏東？ 即係唔好台灣啦，冇得講屏東啦， 本島啊， 台灣嗰度飛只飛機去救佢咧。係咁啊！屌你咁呢啲人冇得常識到咁嘅可以。 係啦，咁啊， 當立委啊，大佬呢啲 顏色對就得㗎啦，冇人理㗎啦，呢啲就依啲笑話就。好啦，咁咧就另外啦，啊，即係我哋有一個即係個 topic 啦。咁其實咧就冇乜特別好講嘅，即係但係都當笑話質啦。即係陸健嘅笑話，男型多係咪笑話嗱？依、這個就睇落標題好似係笑話嚟。 唔係嗱，呢啲咧私下間閒聊咧，應該就冇問題嘅。但係你一個咁嚴肅嘅，即係全國代表大會上面當個議題咧，有issue咁樣講咧，就即係似乎又真係好好。 咁咧就喺9月6日咧，就國民黨全代會上面啦。全代會全名係咩 啊？全國代表大嗱第20屆第4次全國代表大會。 係咁咧，其中一個黨代表阿陳麗旭咧，依個女士嚟嘅，就喺會上就講啦：，故宮文物咧唔屬於台灣嘅，係國民黨帶嚟嘅，嚇，更呼籲把故宮博物。院嘅寶物攞翻嚟，即係歸翻國民黨嚇。咁係咧，如果唔係嘅話，就我哋咧就係故宮嘅門票收入俾翻國民黨啦，起碼 好啦，咁其實依一個故宮嘅寶物係屬於邊個嘅話，其實唔係第一次講嘅。喺2016年8月咧，當時嘅主席洪秀柱啊，柱姐咧就講啦，因為當時咧就省政府咧就係呢個不當黨產咧就追殺啦。咁當時洪秀柱咧就講啦：，喂，你又要同呢個中華民國切割，咁你又點有咩資格講國民黨啊帶嚟台灣嘅黃金同埋故宮嘅寶物啦？係咪啊？好啦，咁依個陳尼旭嘅只係執啊柱姐口水尾嘅啫。咁嗱。咁其實佢嘅當時嚟講咧，話喂，我哋國民黨太斯文啦，我哋應該好似民進黨咁樣揾啲議題出嚟化爛渣先得㗎。佢當佢個野字，我們野也要野一野。咁佢其實就係講話，我即係其實就我哋揾個議題出嚟，我哋都要化爛渣先得㗎，唔好 俾人 係啦，唔好俾人黑人揼㗎。好啦，咁有啲人就恥笑佢啦。咁當然就話國民黨點嗱，我哋好奇怪一個地方，黨代表係唔可以代表黨嘅啊，謝公。 唔得 嘛，係啦。咁一個黨代表講嘅嘢就入曬國民黨數喎。好啦。民進黨發言人黨發言人公開的說話 都可以代表黨 不代表民進黨的是個人意見來的哇我真的不明白這些什麼標準來的 聞所未聞 我不明白什麼標準來的好了我們看看在9月6日這個陳代表講完之後黨產會就國寶不是黨寶來的好了有一個問題了即在民進黨或者綠營人士綠營支持者經常說、國民黨在大陸帶過來的人即是49年過帶過來的人不是台灣的人是國民黨的人是不是、我經常聽到的、喂但是國民黨大陸帶過來的、貴重物品是台灣的不是國民黨的這麼奇怪即 是、所以呢 即錢呢就不是 人朱立倫呢、朱立倫呢就剛剛就去完參觀完呢個故宮，又俾一叫咗博米啦，係話喂，你對呢、這個咁嘅講法有咩睇法啦？咁佢都答得 OK 嘅，佢話咧，故宮嘅國寶絕對係屬於中華民國的。佢提醒民進黨唔好遇到中華民國嘅時候咧，就講罪字，即係話咧，屌四個字咁撚多。台灣兩個字冇咯， 依個罪女罪個罪， 係即係話四個字咁撚長，屌你兩個字台灣咪得咯，即係唔好喺遇到中華民國時候咧就講罪字，遇到故宮咧就稱國寶，畢竟中華文化係我哋嘅精髓，我哋嘅中華文化傳，我哋係中華文化傳人，呼籲政府唔好動不動就切割中華文化同中華民國，嗱咁呢個咧就即係當然即係佢都否定咗。呢位黨代表喎，係啦， 咁啊，即係喺當日咧，就阿江啟臣亦都講咗啦。咁其實咧，依個都係即係代表喺議會上面講嘅啫。 江啟臣 就講啦，係啦。 江啟臣咧就話咧，佢話呢個咧係個人意見，亦都表示啊，黨內發言多元。代表國民黨不是一言堂 是的咁佢都話咧，即係話其實我哋冇擺到上議題嘅喎，咁即係各個代表上台講嘢，咁我哋都即係我哋自由嘅一個政黨咧，即係民主政黨嚟嘅，個個都可以講嘅， 係嘛？咁中意講咩咪講，因為黨代表講嘢咧都係抽嘅嚇，即係估撚到個黨代表想講嘢噶嘛，因為你喺個台上面話啲成千人望住你，都幾威噶嘛，所以好多黨代表咧都想講嘢嘅，咁但係。增多足少嘛，所以都要抽籤嘅。 係好，咁依個題目講完啦，跟住我哋後邊仲有好多嘢講嘅。 係，唔係我哋講仲一單啦，講埋呢單啦。呢單咧就係呢個小英外將總統府發言人嘅奮起與勃起。唔係，即係如果喺蘇貞昌話，即係呢個年輕人嚇，即係做到咁樣。即係咁年青有為，而家咁樣咧就太可惜啦嚇。即係佢依家奮鬥啊，呢個奮鬥精神咧，大家應該學習嘅。咁但係奮鬥即係奮起同呢個勃起係咪有相關咧？我哋講下啦。 咁依個人係咩職銜先講？ 係總統府發言人啊。 係 總統發言人呢個丁允恭啊。 恭喜的恭。 咁啊，遭到前女友踢爆，喺担任高雄市新闻局长嘅时候咧，已经订婚，但系仍然劈腿多女啊！劈腿多女，哇！呢两个啫，劈腿已经好嘢啦，仲要多女，即系一时间咧，同一时间四条女，啊咁啊够多啦。好啦，咁啊就逼佢堕胎，甚至到上班时间与佢喺局长室里面发生性关系。針對丁允恭的請辭獲准，行政長蘇貞昌表示了，丁允恭是一個很才華的年輕人，因為個人私領域，屌你咪，即係私人，即係私人嘢啦，咁啊叫私領域，屌真係好撚個文雅噶，唔加親。呢個私領域咧就係的事情影響到政府機構機關啊，為此負責辭職，我覺得好可惜。年青人有些行為也許要多多警惕。 咁咧，其實喺個即係政府方面咧，即係不管咧，總統府啊，或者即係其他嘅頭先阿蘇貞昌講啦，咁其實佢哋都係強調，喂，啲私人嘢嚟嘅。好，咁 一陣我哋講呢個嗰個不分區立委，叫咩名啊？個屌條女，屌你嗰個抌出嚟嗰個咧。呢、這個叫做 咁啊！我哋 你繼續講啦，講到先啦， 講到先啦，好啦，咁啊，好啦，咁嗱，呢單要點爆出嚟嘅咧？咁就係呢、這個嗱，前即係呢個總統發言人呢個丁允恭同相差近二十歲嘅女記者司啊司女啊，即係好似 ABC。 好像我哋以前咁有咩 X 小姐啦 ，X 先生啦，咁呢個司女記者司女咧頻繁約會，丁澄清咧喺冇婚姻狀態之下咧交往，不過咧就係即係接獲咗丁嘅前女友 Y 女又爆料，話屌你啫，呢、這個 哇廿六個字母去到尾二嗰個咯已經 ，Y 女報友指丁喺高雄市新聞局長任內咧。明明與前妻嚴遠玲訂婚，卓方清單身，劈腿包含佢喺內在內嘅四名女子。丁還訴道喺上班時間喺局長嘅辦公室與他發生關係，佢三度懷孕。 依、這個喺高雄市任內嘅。 丁卻以影響政治前途為由要他墮胎，誇張行徑令佢痛批。他說方可以不眨眼，真的毀了我的人生。蛙女講啦，丁允恭同佢發生性行為時咧就唔中意特大肚，推說大肚無法讓他展現神威。 佢型佢色喎， 展現神威大佬，甚至曾要求他做子宮避孕器手術配合。其喜好，但是他害怕，所以呢靠食事后药避孕。交往两年多，他共怀孕三次。歪女回忆，2015年4月第一次怀孕的时候呢，就好想生落个 BB， 但是呢丁当时医生表明，并不想与他结婚，也不要孩子，让他难过大哭。堕胎当日，医师虽然提醒。手術後一周都不能發生性行為，丁卻在手術後第六天就去找他， 即係等多日都唔得， 且做完就走嚇，咁、做而家走啦，做完等咗做乜鳩啫？屌，讓他墮胎時嘅陰影至今揮之不去。至於另外兩次墮胎，卻發生喺2016年。歪女憤恨不平地說，第二次發現懷孕係喺2月。台南地震期間，哇！屌你咩人又震，地又震，因正值呢個過年，他完全聯絡唔到丁，只好找同業借錢墮胎，唔夠賺錢都冇。 凄涼啊！ 第三次丁雖然知道情形，但係冇陪佢墮胎。此外，歪女還說，丁允恭2013年就與前妻。嚴遠玲訂婚，但係2014年咧與佢交往時咧，仍方稱當時單身。訂婚係咪屬於單身咧？嚇、啊，即係台灣我唔知係咪喎。後來他就知道知情咧，且丁喺佢交往之前咧， 就曾一位女調查官交往，與她交往之後呢亦都同一位已婚活動主持人半夜傳親密的對話，被佢發現認同訂婚後周旋於四位女性之間。哇！ 即係連埋未婚妻都五個啦， 四個啫，四個啫。 唔係包括四個嘛，即係唔計未婚妻。 唔緊要啦，三個好，四個好，都係交手嚟啦。 我真的好生氣，我覺得這對我不公平。再怎樣，他也不能這樣捉弄人。他已經把我的人生都毀了。歪女痛批丁允恭說謊不眨眼，卻可以擔任國家的發言人，這種人根本不該存在於台灣政壇。 哇！即係講大話唔眨眼先識得做呢個位啊嘛。 好啦，嗱，即係咧，我要咁講咧，即係呢位女記者懷孕三次，墮胎三次。屌你一次你好走啦，冚家產！屌你，你仲 深愛著他， 仲中意死人嗱。直至到呢個歪女咧，其實咧，後來佢想結婚嘅時候咧，呢個丁允恭仲攞住佢哋嗰啲性愛照片威脅，仲要做喎，即係話你結婚啊，唔緊要，我都執多劑先，你唔制啊？嗱，屌你咁，我同你喺牀上嗰啲照片睇睇先嚇，唔制我公開佢，等你個婚姻都破裂埋。咁又俾佢執低西咯，即係賤啊！呢度好啦， 人賤若此。 係啦，頭先我哋講一個不分區嘅立委咧，呢、這個女權鬥士泛民咧， 依位女士真係即係就咩啦？依位女士 沉默咗嘢。嗱，呢位女士咧就當時即係呢個韓國瑜啦，咁都講啦，佢啊 即係喺舊年啊， 係啊，佢話我都中意睇下女生嗰啲大腿嘅。 講、哦、小學嘅時候啊， 啊咁呢個泛民就已經哇痛批，哇屌你咪鋪天蓋地咁。又話呢個韓國瑜又撲街啊，吳家產啊，諸如此類， 即係侮辱女性、踐踏女性，係 啦， 真係咁講嘅。 對呢一個丁允恭，我呢單嘢咧沉默不語， 唔止喎、 啊。好啦，咁啊一日之後咧有回應啦，即係啲人話喂，要去揾啊嘛，喂泛民去邊啊，大佬你咁啲女權鬥士嚟噶嘛， 一嚿雲個雲嚇，一嚿雲個雲。 好啦，咁啊。但係佢呢個回應咧，就令到網友更加火大，屌你老味！佢話民進黨個婦女部同埋多名女權立委都係三針其口，引發質疑。佢話泛民咧，佢點講咧？佢話咧表示自己原則係唔會對私人嘅領域嘅感情做評論，除非有涉及性騷擾、性侵等公共議題。 喂，咁呢個仲唔係？喂，大佬，你呢個係喺公職期間喎，大哥。 好啦，咁啊，被問到咧，對於受害女性有咩建議，泛民表示呢位女性若感情受到傷害，可以揾佢，佢可以介紹相關嘅專業團體提供協助。使撚你協助咩？屌你乜佢唔撚識揾咩？若該女認為啊，有權有勢嘅性騷擾。專業的婦女團體亦都能夠進行協助。泛民表示啦，婦女團體關注的議題是性騷擾、性侵、非合意性交、家庭暴力和公開場合的性別歧視，影響女性參政等情形。至於個別女性受害，應該交給相關團體嚟關心。哇！屌你推到一乾二淨，冚家產。 即係你咩顏色？你做乜嘢就著？阿韓國瑜就話：我小學嘅時候咧，都中意睇女仔對腳。 睇大腿啫嘛， 好似唔係大腿啊，小腿啊。 咁 即係著裙噶嘛，睇唔到大髀噶嘛。 咁有乜出奇啫？係咪中意睇女性嘅身體都冇所謂㗎？ 咪欣賞即係 唔靚啊嘛。 欣賞唔欣賞嗱，就睇你點樣睇嘅啫。 你話我有睇到話啲女性嗰個同體符合呢個黃金比例，咁我睇到兩眼啦。 即係你睇嘅時候，你都一種嘅係 欣賞， 你用咩係嘅態度睇啦？喂，你好滋擾人哋去睇，就係話哦，佢坐一邊，我喺 唔係即係嗱，亦都有 即係望一望。 係 咁，你定好滋擾咁樣，我企正佢前面踎喺度睇，兩回事嚟㗎啦。即係唔係話係即係。淨係講睇一個睇字，我哋要睇下佢用乜嘢態度去睇，佢點樣，佢用咩方式去睇。 咪即係我哋即係 咁，但係一個小學生，即係隔離個女仔著條短褲、著校服裙，我望下只腳，你就喺度講得咁 大人大義就踐踏女性尊嚴啊咩咁樣。喂，而家依一個真係 好明顯，好明顯係一個即係。辦公室的性侵或者是一個不道德的行為，即是以前妨害家庭罪 是 通奸，很明顯是符合的， 嗯，那沒有了，現在這個沒有這個罪了， 現在就沒有了，是吧？那你他行政院的 總統府發言， 總統府發言嘛，是吧？咁就花媽就話佢係阿賴清德引戰嚟嘅。 係啦，咁就係啦。跟住呢度即係先好笑啦。跟住喂，呢條友邊個嘅僆嚟嘅？ 賴清德嘅。 喂，大佬，佢係喺花媽嘅新聞局長啊，大佬。花媽做高雄市長嘅時候， 阿花媽你做依個總統府大內總管嘅時候，做依個秘書長嘅時候，帶埋去上。咁你而家跟住，而家 話賴清德俾你嘅， 啊，跟住賴清德好似又好咗，即係總之就個個咧推得一乾二淨。喂，我唔識佢嘅喎， 放手散語啊！呢個時候屌你，大家冇掂嘅大佬啊！ 哇，頭先阿宋主委下邊俾阿嬸話佢，喂，你做咩摸我咁樣？我哋同阿謝公就話唔識佢嘅，路過嘅咋，立台。開麥話我唔知道，自己坐埋嚟噶。而家真係嘅，一樣咁樣。係啦，大家係啦。 好啦，嗱咁啊，唔少網友就睇到呢段嘢就，真係屌你，梗係酸鳩佢啦。泛民完全唔敢批評，女權遇到民進黨就轉彎啦。唔敢鬧，怕下次不分區就被拔掉。泛民才剛從兼職轉正。點敢批評學長？能夠當到立委就唔簡單啦，大家就唔好為難范老師啦。即係連賴品如都比佢強，嗱，賴品如都有講幾句嘢啊。 即係呢個民進黨嘅立委嚟嘅， 都好過佢。社民黨主席被招安進民進黨後，整個人就是即係走樣，有夠雙標嘅回應，好標準嘅女權自助餐。即係嗱，我咁講，如果頭先泛民講嗰段嘢都係啱嘅話，啊，都係正常嘅話，咁我又覺得丁允恭呢個辭職係真係白痴喎，係嘛？屌你冇幫， 你個個都係司令位， 係咯？咁我做呢個總統府嘅發言人做得好咪得咯？你鳩我屌你咁又叫雞，我就走去強姦關你撚事咩？咁我做稱職咪得咯？咁所以呢啲嘢關你咩事啫？咁即係如果照泛民講個標準，佢唔應該辭職嘅喎，屌你冇，佢真係辭得戇鳩啊佢，好撚冤枉喎！ 私人事關你咩事啊？ 咪咯， 係咯。 嗱咁其實私人事唔關事，當日吳敦義去高雄市長嘅時候，點解又整段錄音出嚟咧？ 咪咯， 係嘛？唉，唔係喎，阿吳敦義搞女人喎， 嗰個係司令嚟嘅喎，咁你班冧家產個撚撲曬出嚟， 係喎。咁同埋而家丁允中嗱，而家司令域嗱，佢係。在私領域去私底下去認識這些女仔，但是他是利用公務之便去認識這些人，是不是？那他在辦公室裡面 咪咯，屌你私人，你私人你應該出去出邊冇釘嗰度釘啊，大佬你唔好用新聞局長個辦公室嗰個辦公室嗰度釘嘛。 要計即係按照近日香港政府即係民政處出信俾啲區記，叫佢哋交代即係投票當日辦事處呢個乜嘢有機會charge翻佢嗰個辦公室嗰個使費，咁啊總統府應該要即係要出翻個鹹啊！喂，你嗰次搞嘢， 高雄市長高雄市政府， 而家阿芝麥要出翻咩啊？ 喂，屌你嗰日喺冚家產利用咗嗰個新聞局長 幾多分鐘 辦公室用咗嗰度做炮房， 冇鐵。 咁你嗰度你 差住翻， 俾緊錢你 啊！仲係你辦公時間做啲私人嘢，又要扣翻人工，係啊！喺嗱講扣人工又扣啊丁允中個工嘅啫，我哋呢邊唔該大家， 貨金 啊！咁啊個户口。 即係唔係得㗎啦？大家 即係知㗎啦， 俾開俾開知㗎啦。 咁有啲未俾㗎，我哋好多新嘅觀眾㗎嘛。 唔俾就自己上網睇啦。 上邊度咪係？ 上邊度講啦，睇㗎啦，或上普羅亦都睇到㗎啦。 好啦，咁啊，大家記住呢個時間啦。啊，咁下個星期一 咧，八點鐘 㗎啦。 啊，會唔會下個禮拜有啲更 juicy 㗎？謝公要講出嚟啦，講得眉飛色舞。 好啦，下個禮拜再見。 好，拜拜，我都唔適應佢啦。